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望向天空，不让眼泪流出，开口看尽你深处，等待那日出，把故事结束，把从前一笔消除。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不能认输，因为我相信总跟着飞舞，带来幸福，在下一个岔路，陪我跳全新的舞。幸福在回忆和猜的选择让步，太固执而盲目，忘了停下来心疼自己的无助。呜呜，你那双眼珠，终于我可以麻木，从这里分隔出两个国度，挥霍多少时间，折磨多少痛苦，才累积出的领悟。忍住不哭，我要忍住不哭，望向天空，不让眼泪流出，抬头看尽你深处，等待那日出，把故事结束，把从前一笔消除。忍住 笑依然的美丽，日子

这些苦我甚至都愿意。好可惜，终于失去你。对不起，我已经尽力。 还在心里，真的要断了过去，让明天好好继续。